胸肌我莫名，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朝气涌动。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呀，一早上大家都在纷纷的恭喜涛哥啊，涛声依旧又回来了。 对， 那一脚下底传中啊，还是十分不错的，非常之精准。 确实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折之后，是吧？再加上现在不管是外援呀，还是国脚啊，都你很难保证在联赛期全息全影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又是咱自己的老熟人，挺好。 所以很多家里人好像跟这个中超联赛这分开时间有点长啊，还在回顾说，哎呦，国安的补赛在哪天什么时间啊？就在15号周五的晚上，还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中超的开赛时间，就是7:30。 对，但是呢，只有这么一场7:30了，您要珍惜。 真是，后边有4:30的，有6:30的，还有8:30的， 哎， 都不是一个常规的时间。 嗯， 家里人一定保存好赛程，到时候别提前或者是错后的打开电梯。 不过没关系啊，咱们体育广播也会时不常的提醒大家，今儿有球啊，今儿几点啊，这样的，大家不会错过国安的比赛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第一个就跟涛哥有关啊，除了老将江涛的回归之外，咱们国安还能怎么补强阵容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空间啊？让队伍显得更齐整一些？ 就需要补强的地儿肯定是有的啊。但是怎样补强呢？这恐怕难度就比较大了，是吧？大家呢可以讨论一下，咱们新赛季也不算新赛季了啊，主要是中间隔离时间比较长， 对，新阶段 讨论一下第一阶段剩下的10场球，是吧？哎，咱们球队应该怎么去面对？另外呢，下个赛季的 CBA 联赛主客场制和外援都回来，能实现吗？如果是这两个让您选一个，您选哪个？ 啊，一个是主客场。然后外援呢都回不来，另外就是，还是赛会制，这外援他也， 因为有可能是为什么最后讨论说外援不能回归全花班呢？当时这个方案就是打主客场制的话呢就没有外援，是吧？有外援呢咱就打赛会制，就给了很多俱乐部就这两个选项，没有选项说既打主客场又有外援的。所以呢当时就讨论了很多这样的关于赛程赛制的问题。那也有一些俱乐部就是宁可等，是吧，也要等到外援回来然后去打主客场制，有这样的消息。所以下个赛季咱们关于主客场制和外援回归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进行讨论。 很多家里人都在提醒我，哎，樊颖，15号是明天，是周四，看看这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连日子都已经算不明白了。 明天呢有补赛 啊，明天补赛开始，但是不是咱们？ 对，不是国安。 对，咱们是星期五啊，您就记好，星期五晚上7:30就行了。 从星期五开始，您就掰着手指头数啊，踢比赛，然后呢，第二天讨论昨天踢的怎么样。第三天开始前瞻，第四天 又有 赛前报道 啊， 然后第五天有一场球。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又是这样的一个轮回。 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国安的官宣啊，32岁的江涛回归，将要身披29号战袍。 中超方面的这个赛程3天1赛，而且有下午4:30的比赛，是要面对着苏州的酷暑，所以呢，中超也是公布了最魔鬼的一套赛程。 东京奥运方面，中国自行车军团是公布了名单，东京奥运会要再次的冲金，新老搭配也盼着可以卫冕。 而网球方面，费德勒宣布因伤退出了东京奥运会，无缘第五次出征，也很难再圆奥运的金牌梦了。 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没能看到老费，可能也看不到小德。那纳达尔会出战吗？CBA 也是爆出来，多数的俱乐部宁愿联赛先停摆， 也要打主客场啊，这种恢复主客场的诉 求 啊，特别的高。 欧洲杯方面呢，官方是公布了最佳阵容，意大利人是有五个人入选哈，另外呢还有锋线上比利时的卢卡库也在阵容当中，这个阵容和您自己心目当中的最佳阵容一样吗？ 嗯，美洲杯同样也是公布了最佳阵容，梅西内马尔入选，阿根廷入选的一共有四个人。好了，大家伙继续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朝闻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国安啊。昨天涛哥的回归，32岁，本来就是咱青训出品的，现在又在球队人员紧缺困难的时刻回到了自己曾经的母队，这个感觉 也是走走来来有几回了。 嗯，涛声依旧，也继续手里拿着这一张船票。 哎，今年32岁的江涛出身于北京国安青训啊，早年间在三坊我记得啊，曾经效力于梅州客家、青岛黄海，2017年回归北京国安，2020年和国安的合同到期之后呢，成为了自由球员。江涛呢，右后卫，体能充沛，防守扎实啊，这是俱乐部官方给出他的评价，具备一定的传中助攻能力，为国安出战66场比赛送上了8次助攻。2018年与球队一起夺得了足协杯的冠军，决赛当中呢，正是他为张稀哲传出了关键的传中助攻。另外其实包括给巴坎布的那一脚助攻打广州恒大啊，也是涛哥给的。 所以这接下来这个半半拉拉的中超赛季，涛哥回来之后给涛哥定一 KPI 啊，这助攻数得达到多少，这合同里不知道写没写。 涛哥说了，我这 KPI 取决于刚哥他能踢多少场比赛。 是还得跟王刚去配合。 对。 杨洋说，涛哥加油啊，就得需要有情怀的，愿意为国安拼命的。我有江涛你有谁，我有江涛爱谁谁。 这是昨天我看到很多的评论当中大家都有这一套是吧。 那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啊，他也是对江涛印象非常的深刻，尤其是他这种不犀利的奔跑啊，在特点上能力上应该还是可以得到比利奇的青睐的。当然在这样的全新的赛制赛程里边，江涛也得为困难做好准备。 应该说对于江涛来讲，国安球迷可能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故事啊、典故啊，然后好多好多的这些对于江涛的各种判断啊。其实应该我们客观的说哈，就是江涛的这个打右边后卫的位置上面，主力的位置上面依然是王刚。其实江涛一直是在国安队打这个位置，但是始终可能因为一些失误啊，因为一些表现啊，受到了球迷的一些质疑。但是如果纵观江涛的整体的这个几个赛季的表现，综合来看，为什么大家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外教来了经常会喜欢用江涛，是因为在现代足球当中啊，边后卫的位置对于上下往返奔跑的能力要求非常高，要求这个队员非常的不犀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江涛恰恰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他的这种跑动能力、上下奔跑往返能力给国安队的整体的攻防有很大的帮助。他的这种帮助可能不像有一些数据当中能够体现出来的得分啊、助攻啊、进球啊，这些数据可能体现不出来，但是江涛的这种跑动奔跑，江涛的这种上下接应其实也是球队非常需要的。所以说江涛是一个有一定的技术特点的球员，他的回归对于国安队现在本身比较亏空的右边后卫的位置是一个明显的补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强。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一直特别，就是我个人哈特别看重的一点，就是说一个俱乐部、一个球队、一个城市，他的这种精神啊，他的这种传递，他是需要这种本土的、本地的、本球队的青训球员的。一般到了球队最艰苦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咬牙能够拼到底的、咬牙战斗到底的，往往是自己的本地的球员、本土球员、本队的青训球员，因为这些球员可能跟球队更有感情，跟球队的这种感情基础更加的牢靠，他们才是很多的时候战斗力的这种核心的体现。所以说江涛作为咱们国安本身自己的青训球员，我相信在场上他的发挥、他的战斗力绝不会弱于任何人。 从现在的职业球员来讲，其实很多的职业球员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他们的这种转会啊、离队啊、换队啊，其实是很频繁的。江涛也是在周围的球队进行了一些调整试训之后，现在回到了国安。现在看，就是说球员想回到国安，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因为他回到了一个还是中超的顶级球队、争冠球队，他在这个位置上的面临的竞争会非常大。因此，我们相信啊，江涛已经为这个竞争做好了准备，他的这种赛季前的准备情况，应该说比我们预想的应该要好。 很多的家里人也都为江涛送上了祝福啊，但是和平使者，就我们就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球迷，就说江涛啊，怎么又回来了？啊，您回来干嘛呀？上场就让球迷担心啊，这种固有的想法，是他主要的作用，他不是助攻吗？ 就踢了这么多场比赛，一球没进，是吧？ 嗯、 确实，他是一个这个。边后卫，而且回来呢也不是说作为球队的绝对的主力回来的，因为19赛季王刚的到来就已经让江涛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了，再加上他的伤病的原因，所有的比赛只是为国安队出场16次，对吧？再加上他这个年纪32岁，89这一波的和大猴啊他们都是同样的这个年纪，小朴包括池中国和金泰妍啊，89的也是目前国安队的一个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年龄段了。所以总的来讲呢，江涛他是为了补强板凳的这个深度和厚度的， 并不是一个主力的存在。 对，因为对于目前北京国安来讲呢，右后卫的主力毫无疑问还是王刚。如果王刚恢复健康的身体状态的话，他可以镇守右路。但是如果王刚出现了伤病的情况，包括呢现在所有为国家队保障，对吧，球员呢要尽可能的避免伤病，密集的赛程可能在位置上需要一些轮换，这时候咱右后卫到底谁能够顶替王刚？因为现在你替补席上就金泰妍左右两边替啊，这边替王刚，那边替李磊，想想这金泰妍也挺累的， 光是这 U60 不容易，光是一个 U60 也不够用。 托尼维也说了，既然边后卫缺人，还是希望国安队能够培养新人。在本届亚冠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国安队一些小将的表现哈，但是他们亚冠回来需要进行隔离，而且还有全运会的任务，所以现在呢，要是从梯队直接上来进一队，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6306说，咱们国安的这个打法呀，就是对后卫用的比较狠。希望王刚、江涛、李磊都能够少受伤吧。我们也是连线了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陈晨曦老师啊，他也是说到国安在位置上右后卫一直是存在一些隐患的，江涛这次的回归真的算是雪中送炭了。 我觉得这个江涛的回归呢，与其说是补强，还不如说是救急呢，因为现在目前国安队这右后卫的位置上确实一直存在隐忧啊。之前这个王刚健康的时候可以这个担当主力，然后金泰妍关键时刻也可以顶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位置上始终存在这个人手不足的问题。那么江涛现在也是30多岁的老将了，是吧？这个在身体的这个状况是吧，这个状态能不能够应付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连续作战的这个比赛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号。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国安队确实还是要再继续进行补强啊。我们也注意到不久前预备队在踢这个亚冠联赛的时候，实际上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也是存在问题啊，也就是说年轻小将如果想顶上来，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磨练，甚至说可能我们还需要再去引入更优秀的这个右后卫的人选，去补强我们这个位置的短板。但是不管怎么样，右后卫这个位置是国安在未来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次呢，江涛只能是一个江湖救急的这么一个角色，未来的话如果从长计议的话，国安队必须还要去挖掘新人，或者去引进更年轻的球员。 不许回头说江涛一直都是很勤奋的一个球员哈、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次回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呢？是一个临时性的合同还是一个长期的合同？ 哎，包括像北三也提到了，现新的政策下，原本这能力出众的找过来就不是很容易，是吧？ 嗯、 再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特殊性，确实是这样，三天一赛，而且呢又是相对比较高温的赛区，还安排了这么多4:30和6:30的比赛，对于球员的身体状况是一个考验。所以在同一个位置上，尽量呢还是要有1到2名替补队员，除了主力之外，要有1到2名替补队员。你有足够的球员厚度，在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才能够保证相对比较正常的比赛的状态吧。目前呢，国安队也是把29号，也就是当时巴顿离开的时候留下的这个球衣给了江涛啊。新赛季这个现在第一阶段后半段这个比赛将会穿29号球衣。 嗯，这边 It's My Life 也说有自己青训的孩子回来就特高兴。啊，且比倒腾一堆所谓的年轻孩子希望之星强，这是我听出来了，听出来您是勺的谁呢？纳乌啊，就 CBA 纳乌还闹得非常的僵持，是吧？啊，咱都明白。那当然说到了中超联赛，下面第一阶段的后边的这个剩下的几轮比赛啊，第五轮的补赛是15、16号两台来进行，咱们是16号，也就是周五的晚上7:30。广州的这一场是在明天的晚上7:30来进行。那基本上9轮比赛26天时间踢完，就是3天一赛。16支球队要面临的就是联赛史上最魔鬼的赛程。现有情况之下，顺利完赛，减少伤病，这应该是各支球队的头等大事了。 根据最新公布的赛程呢，除了广州和国安啊，第五轮的两场比赛是在明天后天进行之外，其他的球队的比赛也就正常的是按照7月18号、19号正式启动。由于国家队呢需要提前来集训备战，所以呢，中超在7月18号到8月12号26天的时间里面要踢9轮比赛，打完第一阶段的前14轮比赛。说到这个魔鬼赛程呢，对于咱们国安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哈，基本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嘛，3天一场球，而且呢，我们除了这个3天一场球，还有3场在4:30的比赛，2场在6:30的比赛，有3场在晚上8:30的比赛，同时比赛的场地4:30都是在奥体中心的外场啊。据袁岩老师说，他在这外场踢过球。 哟 啊， 袁岩老师踩过的场地。 对，说这个属于就是。全民健身的，因为外场有时候会出租嘛，会有一些这个喜欢足球的朋友可以出租在外场这个踢一踢这野球，是吧？另外呢，还在江阴和昆山体育中心进行，所以呢，对于球队来讲还是有这个劳苦这个旅途奔波的一个问题。你要在苏州换到江阴打比赛回来备战，因为3天一场很密，回来之后呢稍微休息调整，可能你要去昆山比赛，当天去昆山，这对于球队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吧。 严斌也在问说，哟，这真是考验体育场场地质量的时候也到了。 之所以放在下午4:30的比赛呢，就是因为苏州奥体中心的内场要更换草皮，前一段时间呢也是有演唱会啊，据说是汪峰的演唱会， 哎 啊，把这个草皮呢要重新进行更换，但是因为那边一直在下雨，所以草皮更换之后的生长不是很理想，最终呢只能是用奥体中心的外场啊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 所以我们看这赛程真的是非常的密集啊，3天一赛3天一赛，大家可能还沉浸在上一场比赛还在总结呢，哎，发现这下一场的赛前发布会已经要开了，马上已经没有时间去太多的回顾上一场怎么样。 对， 这对于球队来讲真的是一个全新要适应的过程。 所以呢，你这个阵容就需要足够的庞大啊，不是说像以往一样，咱们大概当中20来个人啊，甚至说一个队呢有18、9个能踢球的，报上名单啊，这一个赛季就能够撑下来。但是对于现在来讲，就需要有一个更深的板凳厚度。对于国安呢，是昨天晚上已经进入赛区收拾停当了，我也看到这个咱们教练啊，包括队员发了朋友圈啊，再加上之前在广州进行隔离的巴坎布也已经归队报到。如果比埃拉现在这个伤势的恢复比较正常的话呢，他差不多能赶上就是8月初开始的后面那几轮比赛， 对于国安来讲，人员还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 哎，所以我们会越来越齐整一些啊，在这个十二号之前结束的比赛。所以看看刚才四友哥也给大家介绍了下午4:30的比赛，一共是有3场，19号对天津，22号对长春，28号对上海海港，这都是下午4:30的比赛。下午6:30的比赛一共是有2场啊，就是31号对大连跟8月9号对天津，晚上7:30的只有16号这一场对河北的补赛，其他的就是8:30的了啊，对申花25号，对武汉，对8月6号再次面对河北，以及8月12号面对长春的时候，这都是8:30的比赛。 对，实际上总的来说呢，这个赛程的安排相对也是考虑到各支球队的公平啊。下午4:30的比赛最多的是武汉队，他们是有4场，但是呢也给他们安排了最多的晚上的比赛，也是4场8:30的比赛，他们这个配备是414啊。另外这个小组当中相对比较强的国安、申花和海港，也是在赛程的平衡性上，海港是333，就这3个比赛时间各有3场球。国安和申花的这个3个时段呢是324，3场4:30，2场这个6:30和4场8:30，就是晚场的比赛。所以总的来说呢，在赛程的安排上也考虑到各支球队的一个平衡，避免说有球队过多的打下午4:30的比赛，影响他的战绩。 所以咱们跟申花的3个时段场次是一样 的， 海港呢就比这2个球队啊下午场的场次相同，但是少了一个夜场，多了一个晚上6:30的比赛。 其实6:30和8:30呢 差别 不太 大， 对，差别不太大，气温啊湿度啊可能也就差个1-2度。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关于赛程方面啊咱们的两位评论员是怎么分析的。天鹰呢觉得国安最不擅长的就是高温高湿，这下午场4:30的比赛够喝一壶的啊。陈晨曦觉得真的是啊，这个下午场的比赛要低消耗高收效，教练组真得拿捏一下分寸了。 其实这种天气对国安队来讲非常的不利，因为国安队我们知道哈，在所有的比赛当中，国安队最不喜欢的就是踢下午场比赛，而且是在南方踢下午场，而且是在夏天的南方踢下午场比赛。这些都是国安队在历史当中踢得不好的比赛当中的典型环境跟天气。所以说这次的比赛在这种情况之下踢，我个人还是对国安的这种发挥保留很大的保留哈，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国安队的这种踢法其实是需要就是比较消耗体力，而且比较需要对队员跑动的。那这种环境之下，其实对队员的消耗啊，对队员的这种身体的损耗会非常大。国安队在历史当中踢这种比赛都踢得挺有难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中方的教练组应该跟我们的教练啊进行一定的交流，把我们球队的这种特点啊传统，把这种情况要告诉我们的主教练，让我们的比利奇看看有没有什么调整的办法。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只要看过10年以上国安的球都会知道国安会有这个问题。当然大家会说啊，条件场地大家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天气啊场地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像上海队啊上港啊什么这样的球队，它本身就在苏州边上，离得非常非常近，这2个城市基本上天气啊情况是一样的，该没雨天都没雨天，该下雨都下雨，该闷热都闷热，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对这种气候更加的适应，天天在这种环境里训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国安来讲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环境问题，天气问题，也应该让我们的教练组有更好的准备。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种环境当中进行一些战术当中的必要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原来这种往返奔跑高强度的拼抢这种打法，是不是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可以降低一下频率，降低一下烈度，然后更好的保留一下体能去打打对手的反击，减少体能消耗，我觉得也是在战术层面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 从赛程上看呢，其实各队都不算吃亏，因为不光国安队有3场下午的比赛，同在苏州赛区的上海申花和海港也有3场比赛是在下午进行。应该说苏州当地的这个气温啊，尤其是下午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它是一种湿热的状态，那对于球员的这个消耗肯定是非常大。不过从对手看呢，国安队这3场球有2场是对天津和长春，这个肯定是在国安队看来这是要抢分的队伍， 那么对于海港来讲，那是一个这个争冠的重要的竞争对手，我们如何去抢分，如何这个能够不丢分不掉队，是吧？这个确实这三场球你要现在来看的话，确实有了就是更强的意义，这个也确实需要国安队的教练组要拿出更切实有效的办法吧，如何以这个最小的代价然后能够拿到更多的分数。我们确实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减少消耗，要降节奏，是吧？要减速，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传控的这种优势要发挥出来，然后多去调动对手，去消耗对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午比赛我们需要去把握或者去掌握的一种技能吧。啊，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队员能够这个克服这个高温，然后同时在避免中暑的这种情况下吧，然后能够拿下比赛，能够在下午的这几场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 哎，听两位专家这么一说，大伙儿都说职业球员不能强调太多的客观因素啊。 嗯 啊，说这个谁也不会喜欢下午场的比赛啊，关老爷说。但是肯定会对南北方的球队不一样，毕竟南方球队他经常会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去备战去踢比赛啊，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他虽然呢有主观因素，但是呢也有客观条件在这儿，是吧？就你比如说刚才我看还有人绕不过欧洲杯这个弯儿，是吧？ 还想呢， 哎，那其他好多的球队就说了，那凭什么半决赛决赛放在温布利踢呢，是吧？ 是啊。 那如果说你那个意大利和英格兰进决赛，可不可以考虑啊，把温布利和罗马这个两个场地先排除，到另外剩下十几个场地哪踢， 中立场地 咱都公平 啊。所以还得看，首先咱们中超第一考虑的就是防疫，还有就是有没有足够多的场地， 比赛场地，你在一个赛区你要有四块场地能够满足比赛的需求， 对。还有就是有没有这种承接过赛会制比赛，在泡泡里进行过比赛的经验？那苏州肯定是，不可能躲过去的一个地方。 毕竟呢，它还是周边啊，像昆山啊，像江阴啊，都是在一个小时以内的这个路程左右，他们就能够到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赛区吧。广州呢，是因为原本就有足够多的场地，所以其他的地方呢，你要找到四块比赛场地八块以上的训练场地，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还有相对位置比较集中的。 雪山漫游也说，优秀球队甭管什么样的天气都得面对，而且想要取胜的欲望也会更强啊。但是在这样的三天一场的比赛当中，最怕的就是伤病了。 对， 嗯， 尤其是在疲劳过程当中出现的肌肉伤啊，一旦是伤了之后，短时间内好不了，等你恢复。两到三周啊，这个比赛结束了。 是， 对于球队来讲，不管是教练员的训练强度，还是康复方面啊，这些医疗团队的后勤保障都极为关键。而昨天呢，中超联赛是官方公布了第五轮比赛的裁判员名单，其中王哲是执法广州队和河南的比赛，唐顺奇将会执法国安和河北队的比赛。再有呢，就是热身赛啊，中超这边呢，上海海港和长春亚泰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最终呢，海港凭借吕文君的进球1-0小胜了长春亚泰。 这是我们今天关于中超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介绍啊。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说说涛哥回归了啊，您觉得国安在哪些位置上、哪些人员上还可以继续的补强？那另外，第二个话题啊，我们也是说说下赛季的 CBA。一会儿在第二时段也会为大家带来主客场制和外援回归，您觉得都能实现吗？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再继续回来。 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京奥运倒计时， 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9天的时间，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个项目的备战情况。那日前中国自行车队的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真是个正式的揭晓了，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钟天使要开启自己的卫冕之旅。相信大家还对那个钟天使夺冠的过程还是记忆犹新啊，那个非常漂亮的头盔， 对， 上面画着那个花旦的脸谱。那这一届奥运会中国自行车队派出的阵容整体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合理的，教练组在选派最强阵容出战东京的同时也是开始着眼巴黎了。中国自行车队参加奥运会的具体名单，在夺金点项目场地女子团体竞速赛上是派出了鲍山菊、钟天使参赛，郭玉芳作为替补队员。场地女子凯琳赛依然是鲍山菊和钟天使征战，并且他们还会参加场地女子争先赛的争夺。参加场地女子全能赛的运动员是刘佳丽，公路女子个人赛出战的是孙家军。 而山地的女子越野赛呢，参赛选手是姚变娃啊。男子凯琳赛和场地男子争先赛是由徐超来出赛，公路男子个人赛的选手是王瑞东，出战山地男子越野赛的选手是张鹏。整体来说呢，这套阵容具备夺金的实力，主要是女子的项目啊，如果能够发挥出高水平的话，中国自行车队或许在本届奥运会上呢能够斩获2枚金牌。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中国香港帆船帆板队，也是在昨天上午从香港飞往东京来参与东京奥运会，这也是第一支抵达东京的中国香港奥运代表队。那中国帆船帆板队之前呢已经是第一个啊到达了东京，那作为队内唯一的此前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我们也来听一下徐臧军他带来的东京奥运的展望。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感觉就是什么都是一个未知数，就是带着一种重在参与的一种心态，但是这次的心态就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整体的水平已经提升了，跟国际的一些高手距离也拉近了，这一届在奥运会赛场上我们是有信心可以跟他们拼一把。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橄榄球。中国橄榄球协会呢在最近也公布了东京奥运会中国女子橄榄球队的参赛名单，其中包含13名运动员。中国橄榄球女队将会在东京奥运会上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同分在一个小组，这对于咱们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这支队伍来说呢，目标是力争从小组当中出现。这个赛程也是比较密集的，29号上午对阵美国，同一天下午就和澳大利亚来较量，30号的上午和东道主日本队来对决。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想要从小组当中出线，就必须从日本队身上拿分。在最近呢，中国的女子橄榄球队一直在为奥运会的备战来进行最终的冲刺啊，队伍也进行了多场男陪女练对抗赛、奥运模拟对抗赛等等，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我们也来听一听队员王婉玉啊，她对奥运会做出的展望。 团队，我觉得这些攻防上面更有默契了，不像以前还要必须说要打什么套路才，现在可能喊一下可能大家都知道，而自己自身的话体能有进步，力量有进步，接下来感觉力量还要再加一点会更好。东京奥运会上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舞台，也是最想展示自己的机会，我只希望能自己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那些东西能表现出来就可以了，就比较还是比较害怕自己会出现一些失误，那些东西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只要失误少就可以了。 不只是女子橄榄球是中日之间的对决，其实在东京奥运会的很多项目上，包括在乒乓球项目上也是中日之间的对决。那这一次奥运会上的乒乓球入选项目5项，其中混双就是率先开打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这个全新的在奥运当中增加的项目。许昕刘诗雯这对新闻组合也会率先开战，他俩的压力一定也是最大的啊，如果混双能够拿到一个开门红的话，那对于后面我们的比赛就更轻松了。 而且呢，又是新增项目，是吧？所以呢，在乒乓球这个我们王者之师出征奥运会方面，来听一听刘国梁啊，他是怎么来展望东京奥运的。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吧？怎么能够反弹的力量？ 是吧？而不是被压垮。在内部的这种练兵还是假的，你还可以重来，重来之后，但是你能够找到一些经验，找到一些规律，然后在东京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大家不陌生不恐慌，是吧？能够随机应变，是吧？我觉得这次是吧，最好的就是能够有起伏，有跌宕起伏，运动员的状态有好有坏，这样呢就是能够有利于下一步是吧，我们到了东京之后这么快节奏就要进入到奥运会了，是吧？大家不会觉得很突然。奥运会啊，其实真正最难打的是前一两轮，是吧？大家突然间面对奥运会的时候，这种淘汰赛、这种生死战的时候，他慢慢越打内心越强大，是吧？所以这个次热身赛，其实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啊，大家也能看出来，是吧？我们这次热身赛是有目的性、是有针对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是吧？去来备战的。其实这次奥运会备战是极其艰难的，是吧？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想不到，包括疫情期间的，是吧？一些规则，是吧？你像不能拿手擦球台，包括这个吹气，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是吧？磨练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因为我们如果想到了十分的困难，比赛的时候只出现7分8分，那我们一定能打好。那如果我们只想到7分8分，出现了10分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出问题的概率就会比较大。 很多的规则的改变啊，手不能碰球台，连喘大口喘气都不行。 嗯， 这气要是吹到球台上都不成。 嗯， 所以真的要全新的适应。 但是呢，王者之师就是适应的快， 哎， 就说到根儿上还得是能力强， 嗯， 你能力强什么规则你都能适应， 嗯， 能力不强什么规则对于你来讲都是困难。 甲骨岸就说乒乓球咱没困难啊， 嗯， Leap Frog 也说乒乓球还有困难吗？啊，这个胖子懂不懂球啊？ 显然不大懂啊。 就是因为把困难都已经做足了啊，没困难给自己制造困难， 嗯， 也得做干扰性的训练。我们也是在昨天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东京奥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也进行了一次会谈，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出席了会谈。为了迎接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也正在和东京奥组委紧密合作，为奥运期间的防疫措施等等内容进行准备。 昨天呢，运动员以及相关人士入住东京晴海奥运村正式开放啊！奥运村呢共有21栋住宿楼，奥运会期间将会有大约18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每户呢有多个房间，最多这个一户可以住8个人。除了每天最多可以供餐4.5万份的主食堂之外，还设有综合的诊疗室、兴奋剂检测站、训练室以及其他的餐厅。 另外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咱们都知道啊，严格的防疫规定之下，运动员是不能到外边餐厅用餐的，也是让厨师感到了一些压力。因为奥运村可以同时容纳18000人用餐，自助餐厅每天也要供应多达48000份的餐点，部分餐厅甚至是24小时不打烊，全天的开放，主办方要提供700道菜供运动员选择。菜品呢就是有西餐，有日餐，也有中餐，还有印度、越南等等这种亚洲地区的饮食，但是奥运村是禁止提供生鱼片的。 嗯，这个食材也是来自于日本47个都道府县啊，其中也包括像，2011年大地震、海啸和这个受到一些核灾侵袭的地区，所以这个食堂，食材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也是引起了讨论啊。再来关注一下瑞士天王罗杰·费德勒，他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因为膝盖的伤病正式退出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无缘第5次征战奥运会。此前呢，费德勒一共参加了4届奥运会，为瑞士队带回了1金1银2块奖牌，只可惜呢那块男单的金牌啊始终是没有收入囊中。那么此前呢，纳达尔、蒂姆，这些名将已经相继宣布退出了东京奥运会了。所以呢，温网男单的冠军德约科维奇，从目前来看是一个有力竞争者啊。 但是小德也表示啊，去不去还两说呢。啊，自己还在考 虑，是不是看这个费德勒退了啊，咱金满贯的机会变大了，咬咬牙去的。 哎，这小德说话这给自己留一个活扣，说现在他是五五开嘛，去不去的五五开。哎， 这情商哈、啊，早就给自己埋好伏笔了。另外，昨天美国男篮，哎呀，这美国梦之队在这次热身赛的表现有点让大家大跌眼镜。 嗯， 昨天呢又83-91不敌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是遭遇到了2连败了。哟，波波维奇带领的这一支美国梦之队还能再继续奥运会上卫冕吗？ 波波维奇在输给了澳大利亚之后啊，已经怒怼记者了 哦、 啊，然后跟这记者说说，每次都是你，每次都问这个同样的问题。然后这记者正准备解释呢，波波维奇说了：“你能等我把话说完吗？” 对，所以这输球之后、 哎、心情都不好是吧？ 心情会非常差。 那现在进行的热身赛应该正在打着是吧？美国队和阿根廷队进行这比赛，现在美国男篮的81-62啊，赢19分。今天呢，估计波波维奇可能心情能稍微好点吧。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女足的队伍。澳大利亚女足的主教练古斯塔夫森昨天也表示，来自中日澳的女足的队伍啊，都是有机会从各自小组出线的啊。这说的还是比较客气啊，毕竟澳大利亚女足可是在亚足联排在第一的啊，这样一个角色。那另外，巴西奥委会也是公布了参与�奥运会的代表团名单，一共有301名运动员，包括161位男选手和140位女选手。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冰雪的消息。北京冬奥村首家赞助企业中国银行昨天是正式的入驻了。那中国银行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将会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为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近日，全国首款量产电动雪地摩托车、我国自主研发的首辆雪车等新产品新技术在首钢园亮相，展示了助力中国各支冰雪国家集训队的前沿科技成果。在首钢园冬训中心入口处，红色的中国雪车是显得格外的醒目。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辆雪车，车体呢采用了碳纤维的复合材料，使车体更加轻量化，车身的流线也是根据中国运动员的体型所设计的。目前呢，中国雪车正在国际雪车联合会申请认证，认证通过之后，中国运动员将很有可能首次使用国产雪车来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个雪车啊，是参加这个比赛的那个雪车，大家那个脑补一下那个形象。 对，是雪车，千万别加儿化音啊。 对， 雪车跟雪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个冰车是吧，雪车咱小时候在冰上出溜那个不是那个雪车，这是一个高科技， 哎，极高的黑科技。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CBA 方面啊，确实在新的赛季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赛制来打比赛，是主客场还是赛会制，有没有外援，到现在依然是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啊。在赛会制加有外援的这个消息又传出来之后，其实很多的俱乐部是反对的啊，很多的俱乐部老总都说不行啊，不能再打这泡泡赛制了，甚至说要是联赛开局阶段还是赛会制的话，那宁可这个联赛就先别打了，先停摆，也要早日的恢复主客场赛制，啊，这都是因为经营的压力导致的。 对，因为毕竟主客场的赛制呢，允许观众入场，也对于俱乐部在经营方面有很多的帮助哈。但是从现在呢，就是你赛会制加上外援这个传闻，无疑是在股东大会上，和现在的股东是完全对立的。有的俱乐部的总经理表示说呢，受到疫情影响，很多的俱乐部这两个赛季亏损加剧，如果新赛季继续采用赛会制的话，将会是对俱乐部以及 CBA 联赛又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之前呢也有说有赛会制加外援这被反对，但是呢也有另外的一个方案，就是主客场加没有外援，这很多的俱乐部呢也并不是完全同意。所以有一些俱乐部的投资人说，绝大多数俱乐部认为啊，宁可联赛先停摆，是吧？我们先恢复主客场，哪怕把赛程缩短，也要坚决打主客场的赛制。就受到疫情的影响呢，上个赛季 CBA 给各家俱乐部的分红啊下降了，下降到1800万。目前呢，据说实际到手的有1300万左右，包括像南京同曦这个财报 2019年的时候获得的分红是能够达到3300多万，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从目前的经营压力，从生存状况来讲，我们也是连线了中青报的记者杨申，他也提到各俱乐部啊，目前最大的诉求就是恢复主客场来增加收入，而至于恢复主客场之后能不能够有外援呢，现在也是悬而未决。 而且现在俱乐部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恢复主客场，因为这个主客场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呢可以让电视转播更加的方便，都是晚上的比赛，或者说是大部分是晚上的比赛，那电视转播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另一方面呢，球队会有门票的收入，这个收入对于俱乐部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那你现在又要恢复之前的赛会制，有外援，那俱乐部肯定会有意见，那外援一定会增加俱乐部的这个投入，而且球队还没有门票收入，这个现在对于俱乐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那我跟一些经纪人啊，包括俱乐部的人在聊的时候也多次提到，除了国企俱乐部，其实现在民营的俱乐部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俱乐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你不能老支出啊，你得有收入。所以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了，俱乐部为什么说我宁愿停摆也不愿意再打赛会制了，因为我至少我赚不到钱，但是我也不花钱，或者说少花钱。而且如果联赛不能够正常打的话，就是说停摆的话，可能也会像疫情期间那样，那包括员工啊、球员啊各个方面的支出啊、工资啊也会打个折，所以整个俱乐部的运营的成本会大幅度的降低。那归根到底其实就是钱的问题，所以现在究竟怎么着真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是非常期待啊，各个地方政府可以更加开明一点，因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现在已经不会停下来了，啊，各个方面也都是在往前走。外援来是会增加防疫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以现在国内的防疫的政策，包括各个地方的这种努力，即使外援来打比赛、打主客场，也不会对整体的防疫啊产生多么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事情呢，不是个人或者说是 CBA 公司能够说了算的，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问题。所以联赛究竟会怎么样去开打，怎么样去打，现在看来呢，还是一桩悬案。 所以这到底联盟呢是听从俱乐部大多数俱乐部的声音啊，就是哪怕是往后错一错开赛的时间，也把这主客场给恢复了。 你看包括北三包括高静也都在提啊，说主客场跟外援能够有什么关系呢？咱们可以想一想，在赛会制啊，我又没有主场门票的收入，但是呢你要允许有外援，我要有外援的高额投入啊。如果你要打主客场的话呢，我把这个收入啊可以抵一部分外援的这个支出。从经营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在其中的。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昨天呢，在结束了亚预赛跟奥运会落选赛之后，中国男篮也是低调的回到了国内啊。下一阶段就是亚洲杯的。 低调吗？我看最近频繁接受采访 啊，就是这样。对于男篮来讲，也算是很低调了 啊。 接下来就是准备亚洲杯的正赛了啊！现在球队也正在广东的清远训练基地集中隔离啊，隔离期间啊也是有一个线上的总结，对这两个阶段的比赛进行了一些复盘跟反思啊。那接下来在亚洲杯的正赛当中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表现啊？一改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中国男篮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印象啊，杨申也觉得。必须得迎头赶上，年轻球员得抢班夺权了。 结束了落选赛比赛的中国男篮呢，目前正在广东的清远隔离。说实话，这次落选赛呢，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男篮和世界顶级水平的篮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觉得不是一个等级的差距，至少是两个等级的差距。那你说中国男篮会不会迎头赶上？说实话我觉得很难，因为这个差距呢太大了。一方面呢是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另一方面呢是基本技术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身体天赋上的差距。咱们假设啊，技术战术包括基本的这种技术咱们都没问题，但是身体天赋上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很难去解决的。 所以说中国男篮想要达到塞尔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这种高水平，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但是说如果你看那种差距不往前前进了就此放弃了，那肯定也是不对的。那你像这次联赛胡明轩打得非常好，沈子杰也是展示出了他的这个天赋，那至少从国家队层面这些年轻球员应该有这种抢班夺权的欲望吧，包括张镇麟，包括没有入选到最后落选在阵容当中的麒麟，那这些球员还是应该玩命往上走的呀，因为未来还是有亚洲级别的比赛，包括世界杯的比赛要去打的。那如果这些球员不想着去提升自己，那下一届世界杯还是没戏，那接下来就会形成一个连续的恶性的循环，这个对于中国篮球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世界杯如果要是没有办法拿到亚洲区的第一名，你又打不了奥运会，那等于又要新陈代谢，又要换一波新的年轻球员，那还要去打落选赛，还要在落选赛当中被对手打得找不着北。所以这些年轻球员对中国男篮现在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在这种不好的外部环境，包括联赛这种竞争压力并不是很强的这种情况下去提升自己，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代球员的问题了，而是两代球员甚至三代球员的问题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的话题啊，因为欧洲杯也是在昨天宣布了最佳阵容，基耶萨、博努奇、卢卡库、斯特林都在这个最佳阵容当中，而冠军意大利一共是有五个人入选，门将当然是无出其有，那就是给了多纳鲁马啊。 对，另外在后卫线上呢，沃克、博努奇、马奎尔和斯皮纳佐拉，中场呢，若尔尼奥、霍伊别尔和佩德里，前锋线是选了基耶萨、斯特林，中锋卢卡库。 那决赛之后，英格兰队只有八个人没有摘下银牌啊，这是输球之后，像皮克福德、马奎尔、明斯、拉姆斯戴尔、约翰斯通、斯特林和亨德森，除此之外，主帅索斯盖特也没有摘下来。 另外这边呢，意大利这个冠军团队啊，也是在赛后大家给他们打分啊，其中你看包括像斯皮纳佐拉是给了满分10分，主教练曼奇尼给了满分10分，另外9分9.5的也是很多，拿了冠军呢这个打分肯定就是很高。 对，主帅曼奇尼的分数是最高的，满分10分啊。那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天鹰的分析呢，他觉得曼奇尼真是一个善于化腐朽为神奇的教练。 第二，曼奇尼是一个非常善于组队的，你要曼奇你让他去守冠军哈，他一定守不下来。但是呢，你让曼奇尼从低谷往高峰走，曼奇尼是可以的。你让他在高峰当中持续稳定，曼奇尼是不行的。曼奇尼不稳定，曼奇尼是一个他可以把一支烂队、一支差队，比如说哈，当年这个没有钱啊、破破烂烂的拉乔，比如说当年哈还在混乱当中的国际米兰，带到联赛巅峰，他没有问题。比如说刚刚兴起的那个时候的曼城，带起来他没有问题。但是你让他持续把这个球队在高峰当中持续前进，他不行，那也不是他的优点。所以说，组队是曼奇尼的优点，而这个意大利恰恰是经过曼奇尼的组队，开始朝高峰前进了。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曼奇尼本人的性格。我们知道曼奇尼有一个性格是跟队内的超级球星往往都合不来，因为曼奇尼自己踢球的时候就以桀骜不驯、以这种天赋出众著称。曼奇尼从来都不觉得球员当中有哪个超级球星比他强，比他踢球时候强，曼奇尼不觉得。所以曼奇尼就一直会认为这个自己才是球队里最大牌的球星。所以曼奇尼一般跟队员跟球队里面的大牌球星关系都不好。所以这支意大利其实是没有，咱们说了嘛，没有超级球星，没有超级大牌。那队内第一大牌、第一球星、第一名人是吧，第一顶流、第一帅哥，那就是曼奇尼，没有人跟他争锋啊。教练是老大，教练是 boss，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都听教练的。这个环境特别适合曼奇尼。当然你如果说给这个意大利当中放两个超级球星、欧洲顶流，比如说你把这个 C 罗啊，把这个莱万，像这种队员你搁在意大利，那你相信意大利绝对踢不好。恰恰是没有超级球星的意大利才适合曼奇尼带的意大利，诸多因素凑在一起，曼奇尼才能带出这次奇迹。 在欧洲杯落下帷幕之后，欧足联也是宣布对英足总提起了四项指控啊，要展开调查。这声明当中就包括四项：球迷闯进比赛场地，球迷向场内投掷物品，奏国歌期间球迷发出的噪声干扰，以及球迷燃放烟火啊，这都是英格兰的一些极端球迷做出来的事儿。 嗯，现在呢已经宣布展开调查哈，之后呢会公布进一步的相关的信息。另外呢，在目前啊，欧洲杯结束了之后呢，各个球队的这个联赛的备战啊，联赛的人员引进也陆陆续续开始了。英格兰边锋桑乔在卡林顿训练基地完成了体检，曼联将会以7300万镑的重磅引援将他呢引入球队，未来48小时之内将会官宣。 哎，你看看这刚刚结束啊，这颁奖仪式刚落听，这边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转会动作了。 对， 尤其是在这一届欧洲杯表现相当抢眼的一些年轻的小将们，又是到了合同的这个时候啊，很可能都会掀起这个夏天转会市场新的一些高点。 当然除了小将还有老将是吧，因为现在呢在失去了拉莫斯之后呢，皇马可能要失去瓦拉内，瓦拉内和皇马的合同还有最后一年，双方呢也没有办法就续约达成一致。瓦拉内要1200万欧的税后年薪，皇马呢只愿意给出700万，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据说呢曼联现在已经基本上和瓦拉内谈妥了个人的协议，几周之后有可能会成为曼联的新援了。 好了，两个话题，我们今天一个是说说江涛的回归，国安哪些位置还需要补强，另外说说 CBA 的新赛季啊，到底是主客场制呢还是赛会制，继续跟我们在第三时段带来互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再回来。 这一刻更亲近，北京人寿2021年亲人节亲情开幕，详情请关注北京人寿微信公众号。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暑假去哪儿？你想好了吗？ 我们要看非凡守护。 好主意！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运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夜间有雷阵雨飘落，外出需要注意防雨防雷电，目前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中，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山区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3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 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咱们第三时段的两个话题啊，都是跟国内联赛有关的，一个是说说中超啊，马上就在后天国安就有比赛了，星期五的晚上7:30，那昨天也是官宣了江涛的回归啊，那到底至于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补强的可能性吗？下个赛季的 CBA 到底是主客场制还是这个赛会制啊？两种情况，外援能不能回来，其实这都是一个 X 因素。 那在第三时段呢，就结合着这两个话题和大家来展开讨论哈。刚才也看到很多的家里人提到呢，就是江涛的回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密集赛事的情况之下，需要增加板凳的厚度，需要在边后卫位置上呢提升这个人员轮换的可能性。 嗯， 现在的确是这样，因为外援，我们这边两位巴西的外援回不来，对吧？巴坎布呢刚刚解除隔离，金明哉呢在韩国纳乌哈，也是这个转会传闻不断，再加上比埃拉的伤情，目前能够用的就是索萨，算是全息全影。巴坎布解除隔离之后呢，他还需要去尽快的恢复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有呢，国脚们回来了之后，就像比利奇所说的，每个人都带着笑容。但是不管怎么说，在9月份、10月份、11月份3个月的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比赛当中呢，国脚还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也已经中国足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希望能够保证国脚的身体状态，保证他们的健康。这样一来，球队也许就会在轮换当中做更多的尝试和变化。 保护国脚， 增 加轮换啊，这是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阶段当中一个大面积的现象。 不错，就是在赛季前的时候，就是我看国安队的这个引援的情况，我对国安这个赛季应付双线作战或者说连续作战进行轮换的这个情况我并不是很担心，因为本身国安队球员的能力啊，然后阵容的厚度啊，就是比较强的，而且横向看的话，在中超绝对算是一流的这个球队了。但是没办法，是吧，这个总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有一些外援因为伤病或者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然后无法回到球队啊，我们的国脚因为封闭隔离也是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法参加球队的这个合练，这些都会对球队的这个状态产生影响，对实力会打折扣，同时也会让球队的这种轮换的空间也会变小，这个确实对于比利奇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而接下来对后天的比赛啊，16号晚上的这一场比赛已经真的是中超跟我们这个分开时间太长了啊，有一点对联赛都陌生了。 而且呢，前两天也有消息说呢，因为河北队现在呢受到了背后母公司经济状况的影响哈，虽然他们已经抵达了赛区进行了备战，但是并没有外援跟随球队进入赛区。明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啊，后天晚上的这个比赛，不知道国安这边是不是会面对一个全华班出战的河北队。 所以又回到了联赛这种节奏里。两位评论员陈晨曦和天鹰也说到，这个补赛的这一场啊，一定要打好开局。中前场有可能要大面积的轮换，而后防相对保持稳定。 国安队第一场的这个对手呢，河北华夏幸福近况其实也并不是很好，他们的外援也没有及时的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第一场比赛可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我想呢，就是国安队一上来第一场比赛一定要打好，是吧？让队员 先去尝一尝胜利的滋味，然后呢进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状态。再一个在阵容上呢，我觉得不妨用这个以老带新的这么一个方式啊，就是几名老队员，然后呢带几名年轻队员，因为年轻队员他们更有冲劲儿，是吧，更有比赛的欲望，然后他们的体能也相对来讲更加充沛。然后在轮换的时候不妨就是我们去轮换一些老队员，然后这样的话一是让球队的这个打法不会出现大的这种变化，再一个就是呢这个球队的主力框架也基本能够在这儿，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利于国安队在这个赛季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吧，或者至少说在比较密集的这个赛程当中吧，能够保持住一个争冠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说现在中超的赛程可能是世界足球当中最残酷的一个赛程啊，三天两天多，可能两天有时候就会一场比赛，三天一场比赛，赛程非常的频密。在这种的赛程应该说还是大家都能接受呗，这就是给这个国家队在让道是没有办法的，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内打完。其实这个对于国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球队来讲都是挺大的困难。客观说啊，国安还属于这种实力层面比较强的球队，然后阵容相对比较广，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中超球队的整体的阵容实力远远不如国安，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也会非常的大。应该说在这种比赛当中，大家都知道这种两三天一赛接近于赛会制比赛，就对于像杯赛比赛一样，像打完的欧洲杯啊这种比赛一样，两三天就是一场比赛，所以这种必要的调整是非常明确的，特别是在几个核心位置上面，比如说像中场的位置上面的轮换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国安队现在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啊在中场位置上面相对来讲人员还是比较足够的，我们应该在这个位置上面进行一个更多的轮换，因为中场队员在跑动啊在这种投入的拼抢上面的投入精力会非常大，他不像这种中后卫，因为你全场比赛啊跑动下来看跑动距离最多的一般都是中前场队员，所以说我们的中前场要进行非常大的一个轮换，保证我们队员的体能，保证我们队员不受伤。另外呢在中后场其实我们要让我们的中后场的组织要更加的稳定，轻易在中后场不要进行轮换，比如说像中后卫和门将的位置是轻易不要轮换的。你看这回意大利的比赛的时候，意大利在欧洲杯的比赛的时候其实也在后程进行了一些轮换，但是中卫组合一般不变，这个是国安队此次轮换当中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点，中前场一定要大面积轮换，让队员都能够出场，减轻队员的压力，但是在中后场要保持稳定，特别是中后卫的位置上面保持稳定，用熟不用生，在这种艰苦的比赛过程当中，防守会成为决定每个球队最终成绩差异最大的一个原因。大家回想一下去年赛会制比赛国安队在防守当中出现了问题，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说，哎呀，真的中超离我们的时间啊就有点太久了啊，还是对联赛都觉得有陌生感了。华北小新说，我已经没有马上要看比赛那种激动了，感觉有点淡。 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主客场制，如果呢主客场制一旦重新恢复，球迷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主场来关注比赛的话，这个看赛的热情就又会被重新点燃。即便说联赛恢复，在遥远的第三地进行赛会制的比赛，大家只能够通过电视的画面来关注比赛的时候呢，这个热情相对来讲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把这个比赛的主队的情感慢慢的他给你，他也不算消磨掉，但是就是很难让你点燃。 尤其是在前面还有欧洲杯、美洲杯这样的，真的山珍海味、满汉全席之后，你就更觉得，哎呀，这个半不拉拉的联赛又没有全须全耳的外援，就是食之无味哈。李卫，您甭纠结了，是后天啊。 补赛是明天，但是明天是广州。和河南的那场补赛， 对、 啊、 咱们跟河北是16号 的 晚上7:30。Winter 说，有什么不能适应慢热，这不就是北京球类运动的传统吗？但是现在关键是球迷的这种热情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慢热的状态里了。以前咱每一周的联赛一到周末的时候有比赛之前，其实 你可能从周中的时候星期三就开始激动了，就开始准备，但是现在因为整个的赛程都是被打乱的，反倒是很难提起那种看比赛的热情。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赛程啊现在如果安排的过于频密的话，大家在短时间内被高密度的比赛所冲击，这个热情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因为它毕竟不是真正的杯赛。 哎， 我们也来听听，其实这样的情况对于中超而言，还有新赛季的 CBA 来讲，都是一样的。 对，因为现在 CBA 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对吧？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当中呢，赛会制的比赛的进行确实保证了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联赛能够重新复赛。但是呢，长时间的不能和自己的这个主场球迷有一个面对面的互动，也会让大家觉得这比赛前一段时间看 CBA 啊， 每天都有球， 啊， 因为这个可以不同一时间开球了嘛，大家得把这个比赛时间排开，就这么一个管，每天都有比赛，一天有好几场比赛，时间长了吧，容易看疲了。 嗯，就是这一下给你来这么三天一场，三天一场， 哎， 也有点受不了。 所以现在呢，关于 CBA 比赛这方面呢，也是在开始讨论主客场的赛制问题，包括外援的回归问题，因为它和中超不一样啊。中超这边主要是巴西外援回不来，他拿不到这个绿码，但是 CBA 这方面呢，外援是能够有条件回归的，只不过就是回归之后，外援的工资啊，联赛赛程赛制的这个打法啊，各俱乐部承受的能力啊等等方面的讨论，这也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关于主客场，关于有没有外援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嗯，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享，就是这个主客场无外援的这种赛制，强队很容易就躺平了啊，不太利于球员的发展。 现在下赛季 CBA 究竟怎么打？是赛会制有外援，还是说主客场没有外援？现在还定不了，没有一个定论。我认为其实既实行主客场又有外援是完全可以执行的，从客观条件上来说，我觉得一点障碍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大家也明白，现在呢就是二选一。那如果赛会制有外援，比赛呢肯定要比没有外援要精彩。但是说实话，把球员还是捐在一个地方那么长时间，对球员啊、工作人员啊都是一种煎熬。那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产生什么心理疾病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那如果是赛会制但没有外援，说实话我是比较担心球员自身的这个积极性和主动性会降低。那说现在流行一点的词儿呢，就是会躺平啊。你像广东啊、辽宁啊、浙江啊，我觉得他们本身国内球员的实力就比较强，而且都是国家队的球员，那打一般的球队我觉得会是那种砍瓜切菜差距比较大的那种比赛。那你说在这种状态下球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或者提高的这种欲望，我觉得会很小。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觉得很容易会联想到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队的这种长时间的集训的方式。那索性我就把联赛当中最精英的球员把他们在联赛结束之后再集中起来关在一起，因为你现在出去打比赛也很难，所以只有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强强对话，关起门来训练，那这波球员，这些球员在国家队训练肯定会有提升，是吧？但是回到俱乐部当中呢，那强的俱乐部肯定会更强，但是弱的俱乐部呢，或者说没有国手的俱乐部呢，那很有可能在联赛期间间歇期就放羊了。所以没有外援打主客场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式。 真的，疫情的到来给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观赛方式啊，都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模式。7boy 就说，这赛会制真是把球迷的这个喜好热度给磨的没有了。一旦喜欢上其他的比赛，当主客场开始的时候，球场里没人，那多悲哀呀！ 嗯， 哦，那应该不会的。但凡主客场可以开放的话，可以允许球迷入场，你看看之前 CBA 也有过。啊，那球迷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全明星赛的时候， 对呀， 现在主要是，主客场制呢，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城市，能不能够在自己的主场开放球迷入场， 这个因为每个城市的防疫的政策啊也不是完全相同，它有一个总体的防疫政策，但是也有一些具体的执行。再有一方面呢，关于主客场制，篮协方面也会在考虑球队在旅途过程当中的防疫压力，这也是目前啊必须要现实考虑到的这个问题。再有就是外援是吧，各支球队所经营上的诉求和联赛经营上的诉求能不能够有效的达成统一。因为从 CBA 公司这方面来考虑，就是联赛首先要恢复，然后保证足够多的场次来保障赞助商场次的露出，这样能够在联赛的经营角度上来讲呢尽可能的减少损失。但是从投资人方面呢，就是那赛会制的比赛我损失掉的门票的收入和一些其他的运营收入，这恐怕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弥补。这是一个在疫情的情况之下联赛发展和俱乐部投资人俱乐部生存当中的一种矛盾。 哎，四有成也说首钢没外援也许是一个机会啊，咱的板凳厚度应该在联盟里排前面，外援的水平比强队是有差距，但是像全华班啊，主客场集中赛会制其实对咱们来讲差别也没有那么大啊。其实现在联盟里面这种反对赛会制的声音一定是来自于更中小型的俱乐部，你要对强队来讲怎么着都行啊。 对，尤其是国企俱乐部 对 吧，他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这两年都能够看基本上是满额外援而且呢在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中 C 类和 D 类的合同签的相对也比较多，一些中小俱乐部在经营压力上就会压力更大一些。 这边还有家里人很多的家里人都说依然觉得主客场制和有没有外援之间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咱们刚才都已经解释了好几次了，就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一些联系，其实是跟经营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托尼韦说这种赛制三天一场球几乎是不需要战术的，只能打防反，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在这么紧密的赛程当中愿意去攻出去做那个很主动的那一方。 另外这边呢核桃也说哈，就关于场地的问题大家讨论下午3:30的比赛4:30的比赛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对球队的影响，所以很现实，因为苏州那边呢场地的灯光条件达不到比赛的标准也达不到转播的标准，只能够是安排在下午来进行，就对于各支球队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吧，大家如何来去应对这个考验。轮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像刚才咱们的嘉宾也都不断的提到在人员的使用的轮换上要考验比利奇了。 真是尤其是在这种三天一场这个节奏怎么去掌握好那个换人轮换的节奏特别需要主教练的智慧6306说从来不担心场地没观众只要能放开这屋差什么都不会差人的。 对，只要能主客场制让咱球迷进场那肯定把你能允许进场的这个人数一定都是这超过的，对吧就看你就是各个场地开放20%多少了。 对， 就包括像这次欧洲杯的比赛当中呢各场地开放的比例也并不一样，有的开放25%，对吧，有的开放50%你看像普斯卡斯球场呢基本上就是差不多100%，也5万多人6万人去，所以每个球场的开放程度也并不一样。 对， 关于比赛的这个时间哈，听见你的声音呢他也在说涛声依旧涛哥回来了欢迎。另外16号的比赛有转播吗？我们从16号开始每3天一场球会给大家来转播国安队的比赛。不老的大叔也说了这好几场都4:30，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叫3-2-4是吧，3场4:302场6:304场8:30说这比赛时间4:30不上不下的，这看直播都不方便确实4:30这球完了6:30你在单位看呢就得一直待到6:30之后才能走但是想回家看呢要么就得早退是吧偷偷摸摸的提前走 不爱的呀可以听四五哥转播呀 4:30这时间哈就是正好在回家路上 随时都可以打开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转播这边还有家里人 像寒枝冷月酿人红也在纠结啊，说主客场加上外援，可不可以一起执行？不说了吗？ 就其实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就是能够主客场加外援， 对、 啊、吧？恢复到相对比较正常的这种比赛联赛模式啊。那、 嗯、 现在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吧， 嗯、 哎，唯有战斗说换点这什么 LED 灯泡啊，照亮整个外场 啊、 嗯，晚点踢呗，这。LED 灯泡 LED 灯泡咱 可真照不亮这个外场、 啊、真是、啊、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石家庄是吧、 嗯、 啊，咱换一圈 LED 灯泡 夸嚓 啊, 啊，咱还用半场球一直黑着吗？ 对，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啊, 啊，就我当时我坐在直播间听着四五哥的转播、 啊、 突然之间就断电了， 对对，突然之间就看不见场上的球员了、是吧、 三口之家说带上蓝牙耳机手机后台就听四五哥的转播了，一分钟不落听比赛、 我们会关注国安的表现吧。1246也说哪个位置需要补强，前锋啊，咱现在太需要尖刀了，必须的呀、从目前人员上来讲呢，再引进人员难度也比较大了、对吧，就是需要比利奇激发球员的状态，尤其是巴坎布作为非常重要的外援人选，你必须要在比赛当中承担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转会费啊啊还是你的这个工资啊都那老高啊，你得多进点球啊，是吧。 哥在北京说涛哥回来应该不能算是补 强 吧， 啊 说毕竟如果强当时为什么不续约呢，试训的像北体大武汉的都没有得到录用，只能说这是在密集赛程之下的一拍即合。 小玲1982也说三天一场球必须轮换，所以呢江涛回来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 对， 在这个位置当中呢有更多的人员储备，是吧。乌里奇789说江涛呢这个属于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哎， 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理儿， 对，替补当中的替补嘛。 而且我特别同意天鹰的那个话、 嗯、 就是你这个阵容当中必须有一部分啊一批是这个青训出来的球员，他对于这个城市对于这支球队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爱，他愿意为这个球队上场拼命，你得多用这样的球员，他是这个球队的根基所在，也许他不能上场，他也许是只是替补，但是呢随叫随到，对吧，随时能够来给你应付有可能出现的困难。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啊，也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党史系列旗帜的第八集，单霁翔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单霁翔曾经的故宫的看门人，他让600高龄的故宫彻底变身网红，成为令当代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历史建筑之一。退休后，他成了世界遗产的推广人，研究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成为他的新使命。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是故宫看门人。 曾经的单霁翔逢人就这么介绍，而现在他在任何场合都会说您叫我老单吧， 叫老单就行了。 作为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2012年1月走马上任，在任7年中，他所掌管的故宫不再只是一座巍峨森严的皇家宫殿，他不断与各种现代元素结合，开发了各种时髦的周边产品，推出了爆款的纪录片，还不断扩大开放区域面积，让在库房中暗无天日的文物重新与世人见面。